次穿越，其实无论是人类的历史还是音乐的历史，从来都是按照历史的规则来向前走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 UP 飞屋环游记当中这段很有着法式情节令人催泪的音乐片段，一开始它的特点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有点小资的法式的圆舞曲特点，就像是它顺着人类的舞曲的进程。而这一首呢，我们一开始听到的选自电影《皮娜》，感觉这里的音乐更宽泛，充满着电子，好像符合着电影整体的感觉，带领观众展开一次视觉感官上的发现之旅，将传奇的舞蹈剧场一种新的维度投射到银幕之上。音乐也是这样的。回到插播的这一段来自 UP 飞屋环游记当中的音乐，约翰·吉利亚诺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中的最佳原创配乐奖。其实一部影片获奖与否，在现在看来真的是太复杂了，有政治，有妥协，也有很多其他的元素，包括音乐上，如果说音乐奖项是否跟影片的结合是否感人等等。所以说我经常也说，一些影片或者说一些奖项像没有获奖并不等于它不优秀，也许是超越了宇宙，超越了时空呢。来听吧，来天道。好多好朋友，你好，遗忘找我干什么，露露，我爱钢琴，张静，会飞的老马，胡雪迪，二班的各位好朋友，秋水分神你好，今天您是哦，还是 Nick F， Nick F 是第一个签到的二班的，甲河山人，秋水风神，安卓金美美，私奔小姐 ，MJG 似水流年，还有怪哉虫白，邵阳说好熟悉的音乐，想不起名字，皮娜刚才听到的，而这里则是 UP， 还有溪水长流 ，Irene。还有小林，各位都到了，还有德心荣二，你也回来了。在今天如此寒冷的音乐当中，其实我们想音乐教给大家温暖，在寒冷的日子里听音乐来暖暖心吧。 是最暖心的音乐，这也是他获得金像奖原因的之一。还有一般的各位好朋友，雪滴你好 Mr. Lee， 在路上啊听着广播，还有鹏鹏你好，东面大海观止。展开了一种想象，我们这里听到的依然回到了皮娜。早在1865，当维姆文德森第一次看到皮娜鲍什演出的穆勒咖啡馆，便深深为这位现代舞艺术家所折服。在与皮娜会面后，两个人迅速成为要好的朋友，并产生了以后要一起合作一部电影的想法。文德斯认为，唯有找到一个全新的表现媒介，才能够让合作开始。他认为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将形体、人声、音乐、影像等舞台元素都调动起来了，以探索舞蹈与戏剧结合的可能性，并非传统的电影表现形式能够再现。所以我们听到音乐也是不同以往。而当文德斯偶然接触 3D 技术，就知道这是拍摄皮娜的技术。他在耐心的等待此项技术瓜熟蒂落，但是却没有想到皮娜却先于电影诞生而逝去了。在2009年6月下旬，皮娜鲍什被诊断出罹患肺癌，仅五天之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可是文德斯的这部电影到底怎么拍呢？ Acércate, mi querida salvadora de mi vida. Acércate, mi querida salvadora de mi vida. Descúbrite y háblame secreto. ves que te vi de tus ojos me enamoré la primera vez que te vi de tus ojos me enamoré de aquel momento te amé fin a la tonta te amaré de aquel momento te amé fin a la tonta te amaré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刚才说到门德斯打算拍摄皮娜的电影他接触到了 3D 技术就知道这是拍摄皮娜的技术他内心等待等待着技术瓜熟蒂落却没想到皮娜却先于电影诞生而去了伤痛与无头绪是涅槃的前奏由于主角的缺失门德斯不得不转变原有的拍摄想法他找到了新的角度去架构这部电影从皮娜的视角出发他希望看到他的舞者们是怎么表演的从而加深他对舞蹈的理解他率领剧组先拍摄了皮娜的三部作品《穆勒咖啡馆》《春之祭》和《月圆》而后剧组随剧团演出拍摄了皮娜的另一部剧作1978年创作的《交际场》然而当时的 3D 技术对于门德斯这样的大导演仍然有挑战舞者的任何一个胳膊快速的移动都会呈现出重影就像有三个或四个胳膊这样会严重的阻碍电影将舞者的动作完美流畅地呈现出来而在拍摄两地电影的时候这种问题是可以被忽略的但是 3D 会将这些微小的问题放大数倍甚至充斥整个银幕而当时卡梅隆的《阿凡达》带给门德斯很多的灵感他一方面学着去演示一方面运用了多部数码摄像机同时拍摄难题迎刃而解而在电影《皮娜》的音乐当中其实也表现了多种的综合的元素就好像是刚才我们在听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和原声的时候听到了多种的风格 This memory again, one earthbound minute unbent. A moment broken, softly spoken, magic.Heels at our door and stormed its way in, bitten. Our feet in drunken incantations. 该导演门德斯，他的电影当中一向音乐都很重要，而且音乐在他的心中有各种的内容，在每部影片当中表现都不一样。像他还有一部专门为蓝调音乐寻根的一部电影，叫做《月满哈瓦那》，还有他拍摄过《布鲁斯之魂》《The Blues》等等。而他其他的影片也充斥着音乐的概念、摇滚等等，但是电影《皮娜》却是不一样，和文德斯早年热爱的音乐类型不一样。里面的很多音乐，除了六首德国作曲家，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这位德国作曲家 Thomas Harrich 的作品。音乐中充斥着很多的元素，现代的元素、电子的元素、摇滚的元素、古典音乐的元素，还有 New Age 的元素。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The Here and After。 而除了 Thomas 这部德国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以外，电影《皮娜》的很多的背景音乐包括了皮娜在舞蹈当中的背景音乐，比方说斯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普塞尔的《狄多》与《埃尼阿斯》等古典音乐的作品。为此呢，导演门德斯还请来了来自很多国家的音乐制作人来制作音乐。总之，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也算是对电影音乐的不同尝试，虽然这已经是2011年的一部电影了。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我喜欢的一些电影当中的音乐，而这首叫做狼拉沟，很久很久以前。古典也流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此刻我们听到的叫做《狼狼泰马狗》，是一部有点黑色童话的电影。很久很久以前，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很久很久以前，即使不太远，好像都充满了很多的未知，很多都不再是永恒。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

是金钱永恒，黄金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部电影当中的原声，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是不是音乐很美妙呢？作曲者是 John Brown， 其实他为很多的电影创作过，而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可以说再度发挥了他的很多音乐的特质，为电影捕捉了温馨、惬意、奇巧、可爱的情境，旋律中甚至还蕴藏着一种超乎想象的穿透力。听着这样的音乐，即使你没有看过电影，你也可以感觉到这样的音乐可以进入到主角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到电影音乐取得你和电影之间的心灵共鸣，或者由此由这个音乐你感觉到心里的抚慰。为什么说奇异？怪哉虫说和我们平时听到的古典流行当中的音乐不一样，有些不同吧。尼克艾夫说，也许看过了电影就能理解了，也许你走出家门也就能够理解了。我不知道怪哉虫你此刻刚才上半时段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来聆听的。音乐的世界其实应该是越来越丰富，就像是社会中的不断形容，你见过的 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感受力越来越多，而音乐也是顺着时代的发展，增加了很多的不同。当然，下半时段，我们在这里又回归到了简单。那么如果从简单美好又再度到这一首呢，无所不包容的巴哈，这首哥德堡变奏曲在不同的电影中出现，而现在也许如果想到电影，你听到它也许会想到一些恐怖的场景，对，我说的是恐怖，比方说沉默的羔羊。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它的感觉情景感觉可以包容万物，感觉又是悲悯的又是恐怖的，看它用在哪个场景当中。而在古典流行今天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这些电影当中选用的音乐当中，都是以钢琴为主的。你看一开始的那首，包括是永恒的阳光，心灵的感觉，再到哥德堡变奏曲，而在这一首呢，国王的演讲，钢琴有很多的叙述，有很多的表现力，仅仅一样乐器就给你感觉到不同的。轻云飘然看到了你发来的微信，还有很多的照片，当这些景象和照片和音乐融合在一起，不知道你此时听到的这些电影当中的音乐，这些不同的钢琴曲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青云飘然说开车在七九八里转悠转悠，耳边是小月老师送来的美乐，你现在此刻的感受 是什么呢？怪呆虫说，国王的演讲看过，这音乐很容易带人带到古老的伦敦。而轻云飘然说，此时车内寒风，车外是寒风萧瑟，而车内是音乐环绕，甚好。是啊，今天外面非常的寒冷，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而此内此时屋内一定是阳光丰沛的，因为户外有风，所以今天的照明光照却是甚好的。再带来一首钢琴曲，这个是选自电影《钢琴二重奏》。这个笑声是不是有点吓人呢？那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选自《僵尸新娘》，它的作曲者是丹尼·埃夫曼。那在今天古典流行的后半部分， 我想大家受过了僵尸新娘的惊吓，接下来要听一段温暖的圆舞曲。选择音乐剧啊，也是一部电影，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茜茜公主》，并不是罗密施耐德演的那一部，而是另外一部。这一段叫做《大华丽圆舞曲》。相信这首圆舞曲带来的美感一定取消了大家刚才的恐怖感觉吧，因为好多朋友觉得哎，刚才那个僵尸新娘当中的那段钢琴二重奏的笑声，真的很多朋友以为吓了一跳，以为我忘了光麦呢，其实不是，电影当中所配的笑声。所以说在那首曲子之后再给大家一段非常温暖的非常有美感的圆舞曲。而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带给大家这一首，又是以钢琴为主奏的一段音乐，选自《放牛班新春天》。我在想，听着音乐不如这样说吧，守住心灵，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我们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也看到很多好朋友说听完广播去看电影吧。是啊，走进一个和现在的世界没有关联的另外一个天地，电影可以让你忘记一切，而音乐可以让你守住心灵。古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古典也流行，欢迎收听下面的和我一起唱，让我们